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哼，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经略之旅唔会有错啦，埋咗两，埋咗两个两集关子啦，即系经略咁啊 ，feel 嗱啫，即系啊，即系事完咧，我其实 Michael Jackson 咧系我偶像嚟噶，我好中意佢嘅音乐啦，咁样啊，咁啊，我哋都知道咧，喺澳门咧就啱啱喺巴黎人咧，巴黎人剧场咧就请到呢一班英国嘅剧团啦 ，OK， 咁咧佢喺英国啊做咗好多年噶啦，做咗好多年噶啦。咁啊，百老匯式嘅，咁啊，歌舞劇嚟嘅，咁啊，佢將所有 Michael Jackson 嘅music video 咧，基本上喺佢舞台嗰度真人演繹一次 ，OK， 即係甚至乎Moonwalk 啦，係嘛，甚至乎嗰個45度角傾斜咧，我哋喺現場都睇到佢哋表演埋嘅， 係 OK， 你繼續完全做得到嘅，即係你係可以。睇咗嗰個 show 咧，基本上係喺個咩嚟嘅？喺個 music video 係 OK。咁當然啦，譬如你如果係好迷 Michael Jackson 嘅咧，你係完全知道佢唱啲乜啦，講啲乜嘢啦嚇。咁如果你唔係 Michael Jackson， 你只係中意佢啲歌嘅咧，咁有九成歌你都識噶啦， 係 即係 Band 啊、Billie Jean 啊、Bad of Way 啊，啲全部你都知嘅。喂！嗱，我俾我講少少 Michael Jackson 啦，因為當呢集係送俾佢啊，因為我偶像嚟嘅，我當我俾個致敬，我俾我講少少。 係， 呢、這個 show 咧就其實某程度真係同一個為 Michael Jackson 致敬嘅 show 嚟嘅。咁佢咧就即係你佢哋唔識英文都唔緊要噶，咁因為咧你喺你喺個 show 嗰度咧，旁邊咧有一個大電視，一個大電視，佢就用中文咧就解釋曬佢英文講嘅內容。即係點樣呢？譬如佢唱下歌，唱完啦，咁佢有個人扮 Michael Jackson 噶嘛，佢就會走嚟講佢嘅事蹟，佢點係一個佢點樣由年青捱到變成一個super star， 佢已經喺嗰度講曬，同埋介紹咗佢好多佢好多經典嘅嘢啦，佢啲故事啦，佢點樣喺一個 pop 王啦 ，pop 王啦 ，pop king 啦，嚇佢喺嗰度講曬。咁其實某程度，如果你係鍾意 Michael Jackson 嘅，你係會好鍾意㗎。因為尤其是佢哋玩嗰種互動呢，係玩到呢，即係最後 ending 嗰時候呢，係成個劇場啲人起曬身，係跳緊 Big Dance 嘅。 係。 即係點解冇地方唔夠大呀、啊、冚家產，我而家我真係想 moonwalk 㗎，屌你老，我唔係講笑，我頭啲揈到屌你老甩咁滯。即係佢玩得好開心㗎。咁喺英國好出名㗎。咁樣個有幸呢喺巴黎人喺澳門巴黎人呢就演出。我知道我呢次唔睇呢，我呢一世都冇機會睇。o k 所以呢我知道呢個 show 喺澳門演出呢，咁我就已經約網友。o k 睇下有冇網友可以同我一齊睇啦。我起初呢個 plan 係點樣㗎呢，就我租巴黎人。 係。 就2000蚊啫，其實2000蚊。o k 就連埋兩張 Michael Jackson 嘅經略之類嘅 show 嘅門票係最貴嗰啲480嘅嚇，兩隻 A 區 ，OK， 咁我就諗住，喂，如果有網友同我去，咁我冇理由自己帶女去咁，唔撚戇鳩咧，澳門你驚冇女係咪先啊 ？OK， 最兩簡單啲網友，其實下次其實我都可以帶啲飯盒去玩嘅，啊，咁下次先算啦，即係澳門你驚冇女，咁我諗住，如果個網友係 OK 嘅。咁你知啦，喺澳門你唔會玩過夜㗎啦，冇過夜你玩㗎嘛，係咪先？係，唔係冇㗎，其實唔係冇啊，我可能問一集講下啲澳門過夜旅。 有俾得起錢咪有 咯。俾得起就有咯，5000蚊過夜咯。 係咯。 係咯，3000蚊就3點之後啦 ，OK， 12點之後咧就5000蚊過夜啦 ，OK， 3點之後3000蚊過夜啦，係有嘅 ，OK， 咁我當然我哋唔會啦。其實我可能我 plan 就係點樣咧？同一個網友，咁就我負責租酒店，酒店我俾錢，咁就兩張飛， 係 嚇，咁兩張飛就你一張我一張，你俾翻張飛錢我得啦，啊480， 係 啊，咁其他船飛嗰啲自己 A 就搞掂啦。我就諗住咁樣，如果個網友係要我就諗住玩， 我諗住係屌閪嘅，我要仿嚟屌閪嘅，就係、是、我冇諗住玩桑拿嘅 ，OK 嚇、啊。有啲你可能會問下啦，我啲唔玩桑拿啦，有個理由嘅嚇。咁、啊啊、或者我嚟個網友玩桑拿啦。咁我就喺度過夜，個網友就我諗住睇完個 show 食完飯啦，個網友鍾意去邊度玩就過省東西啦，我就返酒店博嘢，咁網友就去桑拿啦，咁可能都係諗住咁 plan 嘅，或者如果要個網友唔想桑拿又想屌閪嘅得唔得呢？唔緊要㗎，我有張床，咁咪你屌閪嗰時候我咪落去撚兩手囉，係咪先，我屌閪嗰時候你咪落去撚兩手囉，咁大家做完之後咪唉，最多一張床兩份瞓啦，冇所謂㗎，屌完閪咯，係先？你屌完閪都冇你搞我㗎啦，你都唔會搞我㗎啦，我心諗咁樣樣，所以我諗一齊去啦。咁因為我喺微信嗰度咧就講微信啦 ，Facebook 咧我都講話邀請網友同我一齊去啦。咁就一講邀請咧，就有一個網有一個澳門嘅網友 ，OK 話佢就話：喂，牛哥，唔使你係咪嚟啊？你澳門啊？我話係啊，我想睇睇 Michael Jackson 個 show 啊。啊經歷之旅啊 ,feel out later, 咁樣咁話買佢我問我買飛未，我未買飛啊，難唔難買啊，跟住佢即係話兩張飛送俾你，係兩張飛送俾你，跟住我就話喂係你知啦，我好撚驚買唔到飛㗎嘛，哇好喎、啊、咁樣喂咁樣我就話喂咁樣你好我話咁得啦，咁我自己搵酒店啦，佢話酒店啊乜啦唔講得啦， 是 ,OK, 得 乜 是 总之就是平 得 是你冇可能 walk in 入去攞个酒店嘅钱 ,OK, 是 ,OK, 乜啦，跟住因为我个网友唔可以叫我唔可以讲 ,OK, 所以我唔讲，我尊重佢，我唔讲。 市值 佢嗰个价钱 ,OK,OK, 吓 即係由零开始啦 ,OK, 吓 ,OK, 吓零至 walk in 入去3000蚊啦，我住四季啊。啊咁啊咁啊你自己你乜幾錢你自己諗啦、啊、,ok, 就自己加上位啦。 又唔講得酒店。 早攞咗你我唔講得幾錢。 喔、哦、得。 嗯我就話乜啦喔咁 ok 啦，咁你話乜就乜啦。咁我跟住就約咁同個澳門朋友講係㗎啦，你幫我搞掂。我講埋閒日好啊，定係最好閒日啦，因為閒日酒店平㗎嘛。係。係咪先。啊當然你乜我都希望平啲㗎，係咪先，係咪咁跟住佢話唔得喎，我淨係搵到星期我因為我星期我同你做同你傾完偈，我跟住就去外國度假，定我返外國做搞啲嘢啦。咁我要星期三先至星期四先返嚟，咁我要喺度我先話不如星期六啦。咁樣喎唔緊要囉，其實我諗好多。都唔爭在啦，星期六啫，係咪先？冇所謂啦。 係。 咁跟住我就，跟住又話，跟住我 OK， 我約咗個星期六啊，同呢、這個澳門嘅朋友約咗星期六，哇！我過嚟馬交睇 Michael Jackson Live。咁跟住轉頭咗，跟住就有網友講：，喂、牛哥，我又想睇喎， 係 想睇呢個 show。咁呢個香港網友啦，跟住我話得，我如果問完之後，我就講星期六，我哋約星期六，咁你有冇興趣？咁話好 OK， 冇問題。咁個網友就約咗啦。好啦，咁跟住星期四我就问马家嗰个朋友啦，喂系噶咯，咁我星期六点安排啊？佢话哎呀，咁马家个朋友话，哎呀唔好意思牛哥，哎呀我都朦朦胧胧啊，好多嘢做啊，咁咧我帮你订咗星期日啦，咁样唔紧要啦，其实我冇所谓噶， 你梗系唔紧要啦。 咁、跟住我就问翻话会 join 嗰个网友啦，喂過咗星期日喎，咁你咁你我就約你星期日啦，跟住呢位網友話哎呀星期日我家長日啊， 到佢唔得啦， 到佢唔得，咁跟住話你幾時，我話佢係要安排，咁我話你想安排一下啦，如果你哋得咪一齊玩囉、啊、我已經講到明㗎啦，如果你想玩桑拿就玩桑拿，你想玩其他嘢呢就到時解決，我哋睇完個 show 先至解決，一定有得玩 ,ok, 我已經講明㗎啦。sorry 啊，咁跟住，我最后个网友都话，哎呀，我佢理唔到， 系， 咁、啊、样，咁我即刻复翻个马家个网友咯，我话，哎呀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哋嗰边个网友甩底，咁你帮我买攞一张 Michael Jackson 嘅飞就得啦，咁样讲，咁 OK 冇问题，咁啊咁啊咁啊咁即系一知都冇问题，我即系准备啦，准备乜嘢咧？ 你知啦，冇電話㗎嘛。咁啊，梗係買張電話卡先啦。 係。 咁我就喺香港觀塘某一笪地方賣電話卡嘅，裕民坊。OK。咁咧就有一張咧108蚊。咁咧就中港澳三地都用得嘅電話卡。 係。 OK， 因為我買咗，我搞掂啦。啊，咁跟住啦，哦，咁啊等，咁啊等上星期日喎。好。咁星期日佢一个好就一早瞓醒啦。一个网友叫我四点钟先至去到酒店嘅，其实吓，因为佢可能要工作之余啦，有四点钟先可以招呼我咁样。咁啊，你知啦，好似去旅行咁啊，我好耐冇去澳门啊嘛，上次去系五年前 ，OK， 定两年前啊，唔够记得咗啦，耐到我唔记得咗啦。我都去完之后嗰集同阿迪做咗一集节目嘅吓，我唔够记得咗啦。咁啊，好耐以前去过，咁啊呢次再去，即系以前我去开个半岛嚟嘅啫嘛， 系 吓，咁呢次咧就去氹仔，咁我就 search 好晒啊，问晒啲其他啲澳门网友啦，咁有个网友有澳门网友就话啦，喂咁啊，如果你嚟我哋夜晚食饭啦，咁样讲， 系， 咁另外一个澳门网友，咁啊有咗出去食饭啦，我话 OK 得啦，我睇完书我约你啦，咁跟住我就问佢，我应该坐咩船嚟啦？咁佢又叫我搭金光飞航， 系 去氹仔，咁哦 OK 啦，咁 就咁买船飞， 吓、啊、 就咁买船飞 啫，咁系啦，咁我就咁去咗， 冇买套票嘅， 冇，咁我就咁就去咗澳门，尖沙咀嗰个中国客运码头， 系， 咁啊买船飞啦，咁因为我去到就即刻有船啦，咁我嗱嗱咪俾咗钱，咪即刻过关啦。 系， 你知道香港嗰个好捻快噶啦， 系 咪先？一去到，咁我谂啊，见到买免税店有烟卖嘅，咁啊，首先讲下烟仔先啦。我自己食剩有六七支，咁我知道澳门啲扑街规矩啊。而家澳门咧跟香港嘅，知唔知啊？ 系 湿鸠烟嚟嘅， 系 你每人只可以带湿鸠烟去嘅啫。 系， 咁我谂啊，哇！如果譬如我喺度买包，咁我咪嘥咗嗰几支烟，系先？再抌一支，咪好戇鸠。因为如果譬如我俾澳门海关踢到，喂，好捻嘥时间噶、哦， 咁点搞咧？ 咁我冇买烟啦，攞住嗰几支烟坐船啦，咁坐船唔可以食烟噶， 系 ，OK， 咁跟住佢去到咩？坐一个钟头船啦，即系我觉得以前咧，我就坐天喺上环坐咧，有呢杯刮100蚊噶嘛。 冇啦，而家 乜柒都冇喎，而家原来 系啊，冇噶 啦，冇噶喎，原来冇得到噶喎， 系啊， 咁啊算啦，咁啊戇鳩鳩，咁啊挨咗叫挨啊，跟住挨咗一个钟头啦，咁啊去氹仔码头，咁啊排队，咁我见到个自助个过关嘅，咁啊试咪试下自助咯，排咗咁几分钟到咯，哦原来唔得，登记 系啊，你有冇登记啊？ 冇， 咪咯， 好啦，咁跟住咧，我见到登记嗰条龙咧，哇扑你个街！我谂唔出你先去澳门啦。跟住我又见到唔使登记，即系唔登记就咁俾身份证嗰度啦，都好捻多人。咁我登唔登记好咧？咁我就都系唔登记啦。我谂住都唔系成日嚟啊嘛。错啊，其实应该登记啊。我好捻快又会再去嘅。如果你两日几得好玩，跟住咁啊，我澳门又排啦，排大排半个钟头到啦。其实我就应该搭一点钟船，定十二点钟船。咁我两点钟已经排好晒，过好晒关啦。 系， 因为我住四季啊嘛。原来四季咧就有穿梭巴士去威尼斯，喺氹仔码头。 系， 咁我由威尼斯行去四季就唔系好远嘅，但我唔识路。咁我就最后就搭的士，由氹仔码头就搭咗40蚊的士去四季啦。咁我就俾一张100蚊纸俾的士佬扎啦。 系， 咁好啦，奇怪啦。佢找返啲紙幣又找返啲澳幣俾我啦，啲散紙係咩呢？有一個一蚊啦，港幣啦，有一個一蚊澳幣啦，同佢一個一蚊人民幣喎。哇！屌你老味，黐撚線嘅喎，屌你夾三隻貨幣喎，屌你老味，真係共用喎。OK， 好，攞錢走啦咁樣，咁跟住就即係換咗電話卡㗎啦。咁啊，梗係試下 Pokemon 啦，澳門未捉過係咪先？ 係 啊，捉下精靈先啦。咁啊，捉嚟捉海捉唔撚實到，係一路認唔撚到我有數據啊。 係 咁啊，算啦，認唔到我數據算啦，唔捉啫，我可以唔使捉㗎，係咪先？ 咁跟住打电话俾网友啦，咁、那个网友就即系点样讲咧？我一路连电话打唔到啊，入咗嗰张卡落去$108，有记住啊，入咗去。咁样咁跟住我就系、是、问咗个大酒店，我话有人帮我订咗房嘅，阿乜先生帮我订咗房嘅。佢话冇呢个登记，咁我 OK。咁我话你可唔可以因为我用唔到 WiFi， 你可唔可以俾个 WiFi 我用？酒店啊，佢嗰、那个reception 嗰个女仔就俾咗个 WiFi 我用，我照用啦。咁我就即系联络翻帮我攞酒店同埋攞票嗰、那个嗰、那个那个网友啦。 系 OK。好啦，咁即係微信佢啦，上到 WiFi 啦嘛，微信佢啦，跟住我又嘗試打電話俾佢啦，我又打電話俾另外一個網友啦，因為今日食飯嗰個嘛，嚇、啊，傾咗5分鐘，嚇、 啊，係點咧？ 跟住你嘅用戶已經用完啲錢，$108，我一隻 Pokemon 都未捉過，OK， 仲有我聯絡嗰、那個幫我攞酒店嗰位網友，我係用酒店嘅 WiFi， 係 我打呢個電話俾另外一個澳門網友， 係 $108用咗5分鐘，我屌你老母，仲傾唔曬， 係 撲你個街有冇煙食，即係食曬啦， 係 啊咁最後就焗撚住走去，啊都未住嘅，因為我見到澳門幫我攞酒店嗰位網友啦，佢話。牛哥，你咁早嚟？唔使咁早嚟噶，其實我四點鐘未必有房啊。咁啊，佢同我食一餐晏，多謝。嗰餐下午茶啦，其實已經2點零3點，係我一生人食得最貴嘅下午茶。 係 食咗個和牛漢堡， 係 喺酒店食兩支啤酒，咁大概4嚿水埋單到咯。我自己 OK 我自己。咁邊個請啊？網友請，我多謝曬。哇！屌你老，一神最撚貴嗰餐俾咗你， 系 OK， 唉，多謝曬。當然啦，呢位網友揾到錢嘅，咁咪唔會咩啦，係啊。咁當然你有錢先會請啦。咁樣我希望你更加以後揾得多啦。所以好多謝你嘅，我識做嘅。OK， 下次神收嘅得，屌你咯！除咗叫雞之外，得唔使講 ，OK 得車費得我嘅，屌你啦冇所謂，得船費得我嘅，屌你啦冇所謂，得。应承咗你 ，OK？ 呢个节目讲咗就系 ，OK？ 啊，咁啊，倾啦，跟住我就用电话打俾个网友，电话就跟住五分钟完捻咗，仲未倾捻完，因为我话倾咗，我话谂住同佢讲啊，我睇完个 show 之后就跟住冇之后啦， 之后嘅， 咁啊要咁啊走去买烟啦，咁啊顺便买电话卡跟住买烟啦，咁啊喺四季里边咧就有一间铺头仔， 系 叫精品铺。咁啊，好好嘅。我落到酒店大堂咧，其實我已經安頓，我已經上酒店房噶啦，放低曬啲嘢。咁啊，淨係 講下落講下間酒店房得唔得啊？ 哇！屌你啦，喂，400尺，四百尺，即係唔使講兩件浴袍，嗰、那個浴缸超大， 係 超大型浴缸，即係健哥哥你知啦，健哥哥啟暴龍咁嘅身型噶嘛， 係咪先？ 屌你摆落，自动一摆落去，都仲可以摆多个佢老婆落去啦，唉，啊，OK 啊，唔好乱讲嘢，吓摆多佢老婆落去啦，都仲有位嘅，个浴缸超大， 系， 咁啊望明，好似望街景定名词景唔记得啦，唔实望呢啲啦，张床就 king size 床， 系 ，OK 有电视啦，有電腦啦，即係當然啦，要俾錢用啦。而家一日上網要俾錢嘅， 係 咁啊，我就冇啦。嗱，咁啊總之哇，真係靚到無撚倫啦，靚到無撚倫啦。嗰啲咩蘇跑啊，嗰啲一應俱全啦，個番梘都名牌啦。 係 L 字頭嗰個咧，唔知乜撚嘢咧，總之 Lush， 總之女人識用啦。唔係嘅，屌你乜 Lush 你嗰啲好撚女人知啊。 O.K. 啲法國名牌番簡嚟 ，O.K. O.K. O.K. 我認啲法國名牌啫，因為我個 Made in Paris 咁樣，我知法國名牌啫。咁啊，哇，好撚實正啦。O.K. 咁跟住就咁啊，落去買煙仔啦，食曬啲煙仔啦嘛。咁就再買張電話卡啦。 係 嗱咁樣啦。喺澳門咧，我知道咧，香港就$55一包煙啦。喺澳門我知道40零蚊嘅啫，$50唔使嘅。O.K. 咁我去。四季酒店禮品部買一包煙， 再買張一家一張淨係澳門先用得嘅電話卡。 係 ，OK， 幾錢咧？ 200多元， 三嚿水。 OK， 啊，即係包煙係去咗八十， 八十，係啊，酒店買煙係貴啲。 係啦，跟住嗰張卡係去咗200多。 係， 哇，撲你個緊要，唔緊不過唔緊要啦，係開心啊嘛。咁跟住又有數據啦。嗰張電話卡又有數據，又可以上網，又可以打電話，咁即係約網友啦。咁我就喺電話同佢講話，嗱，我今晚就諗住玩啲酒店鐘， 係 酒店鐘。咁點玩酒店鐘呢？我就話嗱，我就打算呢，因為之前呢早輪呢，我知道我去澳門呢，我就栽咗一個群組啊，呢個群組係澳門群嚟嘅。 是 他就专讲啲澳门嘅 资讯。 差唔多啦，他淨係得三种嘅啫。打飛機。 是。 屌閪。同埋按摩。 是。 OK? 咁都係都按摩都係斜骨嚟嘅。OK? 即係正斜都有按摩啦。同埋好奇怪，佢哋用呢咩语言呢，佢係用車嚟代表女。我哋啲客呢就叫車手。 是 佢哋有店同埋宅呢就一流一。 是 店呢就好似酒店，即係佢會過嚟嘅。 是 咁 ,HJ 呢就打飛機，分得好清楚嘅。 是 咁但就唔可以講女。 是 你講話弱唔弱呢都唔可以講個弱字嘅。 是 你只可以用個月字嚟代替嘅。 哦 即係全部講晒密碼嘅。 是 咁我諗住。咁呢位網友呢個群組呢嗰、那個嗱，我唔會改名嘅，因為呢個群組係一個好秘密嘅群組嚟㗎。 私人嘅群組嚟。 私人群組嚟㗎，因為唔識人係唔可以入去㗎。我真網友都唔問我，我都唔會幫你拉入去㗎。咁、就佢有一個群主啦。呢、這個群主即係以網友嚟講，佢話佢食雲全香港，咁咪食雲全澳門嘅基本上。 係。 食雲呢啲食雲，即係嗰啲女係又唔貴喎。250元起機，350元一 Q。 哇，好平喎， 好平啊， 喺澳門喎、 啊，澳門咯、啊，澳門啦、啊，咁當然啦，有啲叫店，有啲叫宅啦、啊，你上咁啊，可能澳門酒店中會貴少少咯，我唔清楚，又好似貴極多係350嘅啫。咁呢位網友咧，就發過一啲相俾我另外一個網友， 係， 即係我哋澳門嘅朋友啊，一陣間會約出去食飯嗰個啦，嚇、啊，咁跟住咧，佢就發啲相喺我哋自南俱樂部群組 ，OK， 咁佢發咗啲台灣妹嘅女仔。台灣妹都350。 嘩好低喎、啊。係咪真係台灣㗎？ 你見過啲相㗎應該。喺我哋個年 紀 十度㗎嘛。 我有。 靚女啦佢咁樣靚。咁跟住我就同嗰個群主講，我想要返呢啲咁嘅女。咁呢個群主就即刻俾咗其中一件高雄妹嘅微信俾我。咁得你同佢傾啦。咁我咪即刻加佢啦。咪同佢傾，我係香港人。我今晚就會過嚟，咁你問你方唔方便？你上嚟酒店揾我啊？ 係， 係嘛？跟住嗰條女咧話：嚟酒店，你邊度啊？你住邊個？我話我住死鬼。哇，好遠喎、啊！我話唔緊要啊。我好有誠意嘅。跟住嗰個女仔話：做兩 Q 啊！你350元做兩 Q， 都係700元， 七九啫嘛。我話冇問題啊，我都話。但系我又大方到咁樣喎，我話唔緊要啊，我仲可以俾多啲㗎。係。話如果你因為要遠啦，車費我都俾埋囉。 係。 我都係咪都俾貼士呢，澳門你好啲啦，諗住俾架錢啦，跟住話我就問佢，你可以收埋的士錢啦。跟住嗰條女話，咁啊1000啦，我冇所謂。 係。 1000真係平過閪啦，話俾你聽。而家睇嗰啲相，因為我又可以俾相你睇，真係靚女嚟㗎 ，OK， 真係靚，仲係好撚年青。我睇個樣應該22歲到左右嘅啫。OK， 咁約好啦。我大概我睇完個 show 同朋友食完飯咧，我跟住大概係11點到咧，我就你就可以過嚟。咁我就可以過嚟啦。咁樣 係， 我好好曬啦，安樂曬。安落晒， 安排好晒， 安排好晒。咁跟住梗係同啲網友去跟住我自己睇個 show 啦。睇完個 show 大概係8點零鐘啦。個 show 係1個鐘頭45分鐘到啦。 我好開心睇緊完，跟住我約個網友啦，我就話：，誒、哎，食飯啦，食飯啦。咁佢話：，啊，好啦，我帶你去食水蟹粥啊。哇，咁樣澳門好出名啊，係咪先？ 係啊。 咁我就去咁啊，我食我食水蟹粥啊。咁我哋好奇怪㗎喎。我由如果我由四季咧行去食水蟹粥嗰度咧，即係其實真係搭穿梭巴士嗰度。咁咧，我哋必定要經過威尼斯人。如果唔係經過威尼斯人行露天咧，我哋兜幾個圈嘅。 係。 咁我哋最近近咧就由商場嗰度行落去， 穿過 威尼斯人。 係啊。 咁穿過威尼斯人，必定要經過一笪地方嘅，就係佢嗰個賭場。 賭場 係 啊。 咁啊，照計咪仲唔緊要啊？咁咪行咯，咪經過賭場咯，行到尾啦。 係。 行到尾，咁啊有間有張大細台，跟住我就同我講一講話，喂唔好走住，嚟到澳門。屌點都 玩翻 鋪啊！跟住我因為嗰張台限講最低消費嘅，因為我見到好多張台嘅，有啲係三百，有啲係八百，咁呢一張就五百最低消費。 係 嚇，咁、啊、我就跟住攞張五百蚊紙就俾個換馬啦，換馬啦。跟住我話咁啊，因為我嗰邊係近大啊，哇就幫我擺一張大度啦。 係， 跟住咁啊買定離手啦。 系 咁啊，买定离手啦，咁样吓，跟住我口噏三四五十二点大， 系 扑街啊， 真嘅 开两个五一个二，都系十二点， 都系 好多都系大， 系 跟住就陪俾我，喂，多谢威尼斯人，你多谢威尼斯人，咁啊，跟住就攞咗钱，就跟住即刻就攞钱咯，跟住换翻 cash， 跟住就去食水蟹粥啊，咁啊食水蟹粥系非常之好食嘅吓，咁啊。但是時間即係好似時間關係啦， 係 啊，不如可唔可以留一留下個禮拜講埋佢啊？ 可以。 OK， 咁啊，下個禮拜嘅驚劣之旅第二集再話俾你聽，真係有啲驚劣㗎。OK， 拜拜。 拜拜。